好的，我们继续好吗？我们讲完就休息的了，因为一路讲到四点半、四点九到咁上下，四点九到啦，差不多。我们刚才讲到咧，就是圣道礼部分就是聆听啦，系咪？咁圣祭礼部分咧就是奉献，系咪啊？将耶稣基督自己将自己奉献，你记住系将自己奉献，佢成为祭品，亦都系成为施祭。咁即系我哋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或者翻到我哋环境嘅时候，我哋自己都系祭品，自己都系施祭。咁即系话喺我哋嘅生命之中，我哋要交付自己出嚟啦。即系喺生命中，我哋交付自己出嚟。嗱，个问题嚟啦。当你交付自己嘅时候，你唔好要求人哋俾翻你。咁我哋好多时咪噶，俾咗一样嘢出嚟嘅时候，就要求人哋俾翻两样你噶。咁呢个耶稣冇要求过噶，耶稣系俾咗自己出嚟嘅咋，吓等你接纳嘅咋。咁所以你俾出自己嘅时候，系让对方接纳你。咁所以我哋生命之中变成咁样嘅部分嘅时候，我哋就要当你俾嘅时候咧。耶稣很开心地给的，他还会宽恕地给，是不知道做什么的，是不是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其实耶稣很多时候讲得好听，就是应该讲得好听一点，就是他诈加衣不知道的。你想想他知不知道谁钉他，那些人钉他知不知道，知不知道有谁不知道，但耶稣说父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啊！呢、這個好緊要啊！喺屋企啊，就需要詐家姨唔知啊，知道話唔知啊，真係。我哋唔係嘅，話唔知道要話到知為止啊！嚇、啊，咁呢個就大問題嚟噶。所以詐家姨唔知係好緊要嚟噶。你奉獻自己嘅時候，就要開始將自己全部付出嚟嘅時候，你明知佢做错，你都会诈加意唔知，仲要宽恕佢，你嘅接纳先至更加大啊！咁而跟住咧，咪都要倾嘅咁啊，咁啊慢慢同佢倾咯，唔好当面揭穿人啊嘛，系咪？当面揭穿系好痛苦噶，吓喺屋企就需要过几日先，嗰几日我麻麻地舒服，先开始同佢讲嗱，你咁样对我咧，我麻麻地舒服，咁佢都唔会嬲啊，系咪？如果你當時一拆穿的話咧，真係嗌交噶啦！嗱，仔女都係咁嘅咋，一樣啊！唔好諗住仔女就唔可以詐加衣，一樣要詐加衣。咁耶穌做咗啊嘛，咁人跟住你要奉獻自己嘅時候咧，就開開心心、開朗地奉獻自己，唔係對佢做啲嘢，做啲嘢苦埋包衰去做咁啊！人哋請你做都唔敢請啦，第日。咁你话我奉献自己喎，咁呢个唔系真正用心奉献，所以要开朗地奉献。咁呢个奉献就系要开心咁俾嘅，俾得出就俾吓。即系有个古仔就系有个人，我谂你听过嘅可能，佢好热心嘅都系，个个星期咧都去圣堂，而佢分得好均真嘅。呢边咧就系主日弥撒奉献，呢边咧就系即系。整间去饮茶嘅，咁诶，次次都咁多年都好准噶，即系揞右手揞啊嘛，揞就系奉献嘅，好，咁咧钱系突然间个大弥撒啦，嗰个弥撒咧，佢唔知点解突然间神魂超拔咁，好似好投入，唱歌唱到好投入，咁唱咧佢平时系即系好记得嘅，用右手嘅，咁啊左手攞书嘅。佢嗰陣唔知咩唱到咧，好投入嘅寫，佢唔記得邊隻手打邊隻手，咁啊唱啊，咁啊啱啱過收房一個，一嚟到，咁佢想揞喎，咁啊，咁佢平時咧就佢左手慣咗嘛，右手啊嘛，佢唔知點順手，因為佢左右手攞住一揞揞出嚟，縫咗嚟，咁跟住就係唱完之後，唱完啦，醒啦原來，我用哪隻手啊？一摸下，哎呀，好苦惱啊！點解？暗錯咗原來，暗錯咗，咁就開始慘啦！成台離曬就心攞攞亂啦！哎呀，今日又冇茶飲啦！哎呀，陣間又唔知點啦！哎呀，哎呀，下 鞋都咧離曬原中嘅鞋啊！哎呀，哎呀，即係你嗰台離曬真係慘啫！即係佢揞錯咗咧，所以成台離曬鞋鞋聲，鞋到翻幾多鞋，仲要翻屋企同屋企人講話：，誒、哎，我今日真係點解要咁嘅揞錯咗，連茶都冇得飲，講咗成日啦。咁佢可唔可以當一當？今日耶穌好肚餓，就算請耶穌食餐飯咧，就唔好再鞋啦，係咪？我哋唔係嘅人就係咁啊，係咁鞋，係咁鞋。即係呢個就係我哋人啊，咁就以後咧就好細心啦，要分得清清楚楚啦，咁啊。即係有時候有啲嘢咧就係唔好為咗嗰少少嘅嘢就鞋成世咁先得㗎。我哋會嘅，所以開朗大方地。奉獻自己，對住自己屋企人，仲鞋嚟鞋去，鞋到真係嚇買錯嘢俾佢喎。哎呀，本來想買少啲嘅，買錯咗貴嘅嘢咁啊。或者即係你咪俾咯，係咪？大家開心，唔好為咗嗰啲芝麻綠豆嘅嘢，即係怨嚟怨去。生命就係咁，即係奉獻係全心奉獻，開朗地奉獻。咁又即係真心奉獻。如果你真係有心去做呢啲嘢嘅時候咧，你氹到佢開心嘅時候咧，有好多嘢其實佢都會氹翻你嘅。大家會互相扶持嘅。你讓一步，人哋都會讓翻你一步嚇。咁你就海闊天空噶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唔讓一步，佢唔讓一步嘅時候咧，個天空就越嚟越窄嚇。咁所以就係。所以我哋需要呢一份就係開朗，所以我哋話，有六日成長嘅過程啦，係咪？我哋頭先咪講過創造天地六日啦，係咪？咁我哋成長都好多日，好啦，我哋用呢個成長過程嘅六項嘅意念，我哋嚟睇下點樣樣，即幫我哋睇愛嘅成長點樣樣。其實記住，第一個愛嘅成長過程咧，係一個好自然嘅過程嚟嘅。呢個自然過程咧。聖經話俾你聽，你播種乜嘢就會收穫乜嘢，係咪啊？你就要播種，你唔播種嘅話咧，你就唔好等住收穫。咁你要播種愛嘅時候咧，你就等住愛嘅收穫。但你記住一樣嘢就係、你播種幾多都好啊，佢唔一定會收穫幾多嘅先，未必有噶，可能收穫仲多噶。你記住，咁你就盼望收穫仲多。就唔好諗住盼望收穫，即係要多過人哋。總之總之播種就得噶啦。你唔好諗住收穫，使之成長等天主，係咪啊？咁你唔好諗住我播完種之後咧，要收穫好多，仲要記住你播種嘅咩種子先。你唔好將啲爛種子播種之後，你要收穫好嘅你先得噶。我哋好多時就自己係爛種子，就播種嗰啲失愛咧，就係即係愛都有好多等噶嘛。你揀最好嘅嘢同揀最唔好嘅嘢差好遠嘅，咁你睇你播種乜嘢？你播種得好嘅話，佢自然會俾你好嘅嘢；你播種得唔好咧，你唔好諗住你啲爛種子去播生得好嘅。咁呢個先係我哋要有嘅。咁所以你播種真心嘅話咧，收唔到真心都唔使後悔，遲早可以得嘅。但係你如果播種壞心嘅話咧，你記住，你收翻嗰都係壞心嚟嘅咋，可能仲壞啲噶。咁所以我哋要睇住呢個自然嘅，所以做人都一樣噶。先學行，唔係係咪先學行啊？先學爬，唔係先學行啊，係爬先啊，又先至行啊嘛。唔好一步登天咁啊，要飛上去，要一步步嚟嘅。咁所以人都係咁樣過程噶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呢種愛咧，好清楚嘅。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来的，人与人之间爱一定是有个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去展现出来的。那个关系呢就要你自己去建立的，你要建立一个好关系。如果不是建立一个好关系的话呢，那你表达不到的。团体都是要建立一个好关系，社会都一样。那这个好关系里面的时候，你要记住你自己整个人是整個人，不是只一部分。所以你給出這個好關係的時候，不要給一半。人很多時候都是的，我給一半你，我只是給一半，那一半不夠的。你奉獻給天主的話， 是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去奉献的嘛，全心全灵全意去爱的。你跟天主说，天主今天给你三分一的咋，不如不要给了，是不是？你跟太太说，我今天给你呢，只是三分一的咋，那你的三分去了哪？哇，你使到人家好美喎，好懷疑喎，你俾我識嘅我係三分一，咁俾邊個三分二啊？所以講嘢要小心啲，係咪？ 嚇！ 咁人，你我係誠實啊嘛！哎呀，唔好講呢啲誠實，叫人哋懷疑嘅誠實。你要俾曬全部噶，不過你既然俾得全部嘅時候，就冇呃佢喎。啊，哎，我俾你全部嘅愛噶。不過原來只是三分一嚟嘅咋，咁嗰三分又俾咗第二個，咁啊，咁就有問題啊！你呃緊佢啊！咁所以你要真係全心全力，所以聖經教噶舊約嚇啫，都叫緊啊三分一啊， 三分二 噶啦， 三分二嘅 佢。咁所以申命記啊，第六章第五六節啊。就已經講咗，你哋應該全心全力全意愛上主你嘅天主同埋愛人如己，係全心全力，係成個心俾嘅，唔好分開一半啊！咁呢個就係我哋要有，所以對人嘅關係、感情啊、知識啊、精神上都要真係俾曬出嚟。咁而跟住咧，嗱，唔好將人分等級。我哋好多時將人分等級啊，啊呢、這個咧好啲嘅，呢、這個衰啲嘅，呢、這個。咁你分等級嘅時候，你就已經有界別喺度啦。以前成日都係黑奴啊，即係你到嚟到呢度，你就知啊，呢度即係分等級好犀利嘅呢度。黑奴又點，罪犯又點點，啊，唔好分等級。佢係一個人嘅話，無論佢係咩人都好，你就用人嘅愛愛佢，係用全人嘅愛愛佢，咁你就愛佢。咁我哋唔係有時咪嘅。佢啊，奴隸嚟噶，心中話佢係奴隸嚟噶，即使話翻到屋企嘅時候，我太太係我奴隸嚟嘅啫。咁呢個好大問題嚟噶，如果你咁嘅心嚇，呢、這個心係問題嚟噶，即係一定要咁做噶。我就識一個同學，即係自己同學嚟噶，個女仔嚟噶。佢嫁嘅時候，頭都諗住都幾好噶，一個係即係家底都幾好噶。咁自己嗰同學都讀咗博士噶啦，咁就一齊。佢嫁嘅時候，最尾我哋都勸佢離婚。嗰時佢咪教友勸佢離婚。點解勸佢離婚呢？醫生勸啊，已經勸咗醫生勸。原來佢先生咧學曬阿爸嗰啲咧，大家族嗰啲男人主義啊。放工翻到屋企嘅時候，兩個都翻工嚇。咁放工翻到屋企嘅時候咧，那個先生就坐低噶啦。原來唔識執嘢噶，乜都唔做噶。佢話：我阿爸都係咁噶，阿爺都係咁噶。咁就點咧？斟杯茶嚟啊！佢就想到即係叫斟杯茶嚟啊！咁啊冇事啊，咪斟杯茶俾佢，頭都唔覺噶，斟杯茶俾佢啊！啊，我未睇報紙啊，有冇買報紙啊？冇報紙，攞份報紙嚟啊！咁啊睇報紙啦，咁佢就煮飯啦嚇，咁。煮得半嘅時候，電話響，電話響啊，聽電話啦。咁佢話：我煮緊飯啊，你聽得唔得啊？啊，呢個唔係我工作，呢個係你哋女人工作嚟㗎。嚇，我臨咁就聽，咁啊頭頭都唔覺，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佢發覺到佢電話嚟，佢唔想佢渴啦，聽電話咁啊，佢響入邊做緊嘢嘅時候，電話嚟，哇走下走出嚟又聽電話。走咗一個月兩個月，開始一聽電話手震啊，手震啊！一聽到話，一聽到佢翻嚟咋，就已經開始斟定茶、攞定報紙、拖鞋攞定曬，就係咁嘅男人嚟噶，唔做噶，洗碗又唔洗，乜都唔做。最後尾結果咧，四個月、五個月都未到半年啊，要去睇醫生啊！咁同醫生講咧，即係我而家即係一聽到先生叫我一句咧，我就手震腳震，即係震到心都震。咁醫生開始話：哇，唔得喎！你咁樣係咩神經衰弱，同埋係即係講咩啊？心理壓力太大啊！ 咁佢话你哋两个要倾一倾，我同佢倾过，冇得倾噶。佢话我阿爷系咁，我阿爸又咁，所以我都系咁啊。咁我医生话唔得，你咁样样，你个婚姻唔系婚姻嚟噶，你嗰个唔系婚姻嚟噶，你都系离婚好啲啦。吓，咁后屘我哋听到都话，喂，佢肯唔肯改？如果肯改，我有得倾下；唔肯改嘅话，你迟早好实死。吓，咁你唔使去教书啊，因为佢系博士，你咪教授嚟噶嘛，你唔使去教书啊，你都系离婚好。佢唔肯改啊，佢唔肯改嘅话，你就要离婚啦。因为我哋唔系即系好在嗰个唔系教友嚟嘅咋，如果系教友嘅，我哋唔劝得佢离婚噶嘛。咁算好惨噶嘛呢个，咁呢个系事实嚟噶。啊，呢个世界系而家嘅世界，唔系以前吓，仲有咁嘅人噶。咁如果你话个先生系咁嘅时候，个太太点啊嗱？所以你哋吓，我哋先生系咁啊，要开心吓。即系其实唔系，即系话我哋话，即系爱就需要嗰个关系要互相扶持。咁你明知太太都辛苦，你又辛苦，大家一齐洗碗咪好咯，开开心心洗碗，开开心心一齐咁。因为其实你而家响呢边又好少请人嘅，香港就系请人啫。你过到呢边，你唔会请个人噶嘛。咁啊唔好咁有时咧煮得唔系咁好都要赞下佢噶，唔好话煮得唔好食啊，系咪吓？唔好似香港嗰咁啊，煮得唔好食，哇攞嘢掟佢，闹到个太太要攞刀斩佢，两个斗斩真系，就系为咗碟餸。最近嘅就系报纸卖噶，我哋睇完之后咁都有嘅咁，即系点解会咁呢？翻翻嚟頭先講嘅自心咯，燥啊！大家燥，愛唔係咁嘅，所以愛嗰種關係冇分等級，係互相扶持，一齊解決困難。所以第三個咧，愛唔係要同人比較，而係要對生命嘅欣賞同埋接納。千祈唔好話，哇！你太太煮又好食啦，我太太又渣啦咁啊！一比較你嘅時候咧，咁你鬧緊邊個啊？你太太真系叻啦，啊又识煮饭，我太太又唔叻啦，唔识煮饭，闹紧自己太太啊，真系。诶，我先生又叻啦，赚到好多，即系我先生又唔够你先生，你先生赚到好多钱，我先生赚到好少钱啊。咁你意思咩意思啊？你系咪想搵个赚到钱嘅先生啊？如果你唔系嘅话，就唔好讲。吓，咁你讲咗之后，你个心究竟谂咩嘅咧？咁嗱，呢个系一个大问题嚟噶。即樣樣都係一樣，唔好去比較，大家欣賞。你當初愛佢係愛佢乜嘢啊？唔係愛佢啲錢啩？咁大家一齊努力咯。咁有時候有啲失敗嘅時候，即係我好欣賞有啲先生失敗咗，佢扶持佢嗰啲啊，真係一流，好好，一齊捱，自己仲出去捱咁。咁呢個先至係，或者調翻轉頭，太太失敗佢先生扶持住佢。或者太休息嘅時候，連份工都唔再陪佢，啊！呢啲真係好特別。咁啊，大家一齊去捱，呢啲先至叫欣賞同埋接納，而唔係喺度成日拍住喺度怨嚇。咁呢個永遠都唔係愛嘅表達嚟嘅，團體都一樣噶嚇。有時大家會有失敗嘅現況，唔係過年連家庭型都咁開心㗎。有時家庭型唔開心就下年唔做啊，唔好下年做咗更好啲。咁呢個先至係啊嘛。咁大家會互相扶持。咁呢個先至能夠做到嘢。如果唔係一次失敗就話以後都唔做啦，我唔翻啦。咁包你成日都唔翻噶啦。因為點解？你遇到個神父唔好嘅時候一定唔翻啦。你記住，你哋聖堂唔係為神父嚇，好嘅係你嘅恩，好嘅係你嘅禮物，唔好嘅咧，記住仲有天主喺度，你嚟天主嗰度嘅咋嚇？你唔係為咗嗰個人嚟噶。咁呢個先至係信仰啊！咁你活緊你嘅信仰。咁第四個咧，愛係唔會傷自己，亦都唔傷人嘅嚇。愛係成己成人，正己正人，呢個中國人講噶啦，成就自己亦都成就人哋嘅。咁互相係扶持嘅，係喺生命之中大家成長嘅。咁第五咧就係愛唔係要去改變人哋，愛係要改變自己，先改變自己。改進自己，更新自己，咁入邊咧加啲嘢啦，好似煮餸咁啊， 要加啲嘢噶，咁啊，加少少忍耐，加少少了解，加少少勇气，咁呢个就系我哋要有嘅嘢嚟噶。喺灵性上面咧，加多啲关怀，加多啲智慧，呢个先至系爱会成长。如果唔系嘅话咧，勇毅即系耐性又冇咯，又唔了解咯，咁点啊？咁跟住咧就系又唔识关怀咯，又讲嘢咧成日加埋把刀喺度嘅，系咁吉人嘅，咁点啊？好痛苦噶！呢个唔系欣赏，呢个唔系接纳，咁呢个就系我哋话第五个要即系真正成长呢个涵养度。第六个咧就系为咗要使自己改变，我哋需要不断咁反省自己。内省的功夫要够啦，咁内省的话咧，就要确立自己个正确目标，系确立一个目标。其实每样嘢都会问自己噶，呢句话其实成日都问噶，不过就成日都忽略噶。你想点啊？问翻自己，你啊想点啊？你想好唔好啊？你想好就要改善，不要问你想怎样，问自己究竟我想怎样。如果我想我们这个团体好的话，我就要投入咯，不是说企业格外观火，我想怎样、你们想怎样、我不做的，你们想怎样、做不到的。这个家庭都一样的，是一起的，咁你做啲嘢諗啲嘢就互相扶持去做嘅。所以琴日家庭營出嚟嘅時候，哇好欣賞大家，哇嗰行又推個垃圾車就過嚟，即係搵垃圾鏟喎，成架垃圾車推過嚟，咁入面又乜都有喎。咁跟住呢就嗰、那個要咩呀吸塵機，嗰、那個又搵，嗰、那個又搵，嗰、那個倒垃圾，哇幾快就六咁就走晒喎。呢隻叫團結。咁有咩有冇怨邊個呀？冇喎，原來冇人怨㗎。快快脆脆做好晒，这个就是团体的成熟的地方了，看到的大家不去问什么就默默去做的。那又不会问为什么 Peter 不做事、大家都知道 Peter 在策划的事就不是倒垃圾了嘛，他在那里做其他事，那大家都知道他在做的事，又不会说为什么我倒垃圾、为什么不是他倒、大家都不问的。點解要我執凳啊？佢唔得，又唔問過。總之各守自己嘅崗位，幾快就做完啦。呢、這個就係成熟嘅。喺屋企都係一樣噶嘛，要屋企都係嚇，唔好成日搶到啊！呢、這個唔係我做嘅，呢、這個係你做嘅，大家一齊做咯。屋企係你噶，所以有時咧，你發覺到一個垃圾喺地下，如果你覺得佢係垃圾，係一張紙嚟嘅咋？你就会执咗佢，你会睇到，因为你希望屋企干干净净啊嘛，系咪？如果你有冇咁嘅思想度嘅话咧，嗰个垃圾啊，嗰张纸啊，好轻嘅啫，其实佢变成千斤重，你攞唔起噶，因为你冇谂到要攞咗佢，一日、两日、三日，嗰个又喺度谂，睇下佢几时执，嗰又睇下你佢几时执，嗰又你几时执，大家喺度睇，哇，好重啊！三日冇人執，唔單止冇人執，自己仲掟都嚿落去添。咁你屋企乾淨就邋遢啦，你想乾淨嘛，一齊執咯。揾一日大家打掃咁咪幾好。喺個聖堂都係噶，一年揾幾次咧，請曬啲教友一齊翻嚟清潔嘅。我哋而家好多人翻嚟噶，十幾人，我哋又自己去抹，佢哋又抹，神父又抹，咁一齊。幾十人咁樣喺度八聖堂，哇！三個鐘頭成間聖堂抹到乾乾淨淨，我唔知幾開心啊！嗰次我哋就係喺度抹，我擒張梯抹個大門，哇！那個大門真係好邋遢，唔知幾多年未抹過，我一抹去黑色嘅喎，因為好高啊嘛。我話陳永昭神父同我喺度砰砰砰抹抹完個大門啦，我哋抹大門，你哋抹嗰啲咁啊，幾快脆抹曬，咁我乾乾淨淨，即大家一齊去做咯。唔係神父就企喺度，你哋抹你哋抹，一齊抹咁就最好啦。咁呢個就係即係話，我哋要反省，我哋大家目標一齊去做，一齊完成佢。咁 这个才是我们说需要有的。所以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说重拾心中爱嘛，那我们再说有七个丰富爱心的要诀，怎样丰富我们自己的爱心呢？那这个是有时的要诀要有的。其实这些要诀呢，大家都知道的，一说完你就说哦，是这样的，其实大家肯做就有的了，你不做的就没有了。第一个呢，就是回归一个真正的本源。生命的本源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本源呢，你记住，天主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三份很漂亮的礼物，我应该会讲过的了。即是这里的本源就是其实一个，不过我讲了三个出来。第一个礼物呢，就是天主造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的，是珍贵的。你不要自己不珍贵啊，所以千万不要看低自己，高矮肥瘦不要理，你不要说我又矮我又丑我又，这些没有的，这个是你自己来的。你自己本身来讲呢，天主创造你的时候他讲一句什么好的，记住，如果不好的他不扔你来这个世界的，他扔了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了。那你好的时候呢，那你要珍惜自己。那第二个呢，你记住，你是如假包换的自己来的，你不是假的，你是真实的自己，不要使到自己变成假的。那你使自己变成假的话，你就没人帮你的了。那你如假包换的自己是真实的。那第三个呢，就是你是美善的。这三份礼物天主一早给了你的了。那即使我们每个人都有善性本源，这个本源是善性。你不要说我一出世的时候就恶的了，咁點啊？我惡啊？點啊？要惡曬佢啊？我哋唔係噶，我哋本源就係嘢。咁既然善嘅本源係咩嚟嘅呢？善嘅本源就係互相扶持嘅，有和平。我哋要保持呢份嘅和平，有開朗，有信任，有真誠。咁呢啲本身就有噶啦，已經係可能係受到啲環境影響冇咗。好啦，我哋而家重新塑造翻嚟，重新。帮自己攞翻，培育翻自己咩？一份透过反省之后咧，攞翻个开朗翻嚟。你唔开朗，要攞翻个开朗。你冇真诚，攞翻个真诚翻嚟，你有噶嘛？你冇善心，攞翻个善心翻嚟。啊，你要点样攞法呢？第一件事，头先讲嘅最谂嘅嗰个就系反省，要反省自己，对自己有期望，期望系自己啊，改善自己啊，个期望系。不要期望人哋先，期望自己有个宁静的心，不要有躁，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塑造自己，那在哪里塑造呢？在静静地反省自己，塑造自己回来，你本来好的东西，那这个是第一个本源的东西。所以记住，本源是好的。第二个呢，我们要懂得寻找孤寂中的宁静。即係其實每個人都有孤獨嘅時間，唔好成日都話，哎呀，我好怕孤獨。其實好多時都會孤獨㗎，結咗婚都會孤獨㗎。你諗住結婚唔孤獨，咁、那個孤獨咧，其實就唔係叫你孤孤獨獨。你記住，你結咗婚就話已經話咗俾你咧，你另一半永遠同你心中黐埋一齊㗎啦。但你唔係成日黐埋一齊行街㗎嘛？你要翻你嘅工，佢要翻佢嘅工，或者佢翻工你屋企。都是孤独的，其实。咁你争取你识得，当你自己独处的时候呢，善用自己独处那段时间作为我们生命的享受。这个是，所以有时需要静的。有时你都要想想，可能你要给返啲太太时间，让佢自己去做佢自己嘅嘢。要给返先生自己嘅时间。俾翻仔女自己的時間，讓大家喺度享受自己，重新揾翻自己內在嘅寧靜翻嚟。呢個我哋需要有嘅，但係我哋好多時唔識靜啊。咁呢個靜咧，為我哋信仰好好嘅祈禱咯。我哋用靜嘅時間祈禱。咁中國人喺講誠意嘅時候咧，《道篇》入邊啊，所謂誠其義者，無自欺如污秋如。好好惜，君子慎其獨也。 慎讀啊，這個很重要的。所以在獨處的時候呢都要小心，你享受那種寧靜好好，你不要因為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就走出去犯罪，那當時不是叫做慎獨啊。咁我哋琴，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讲到立得止罪，立得止罪，要停止犯罪，呢、这个先系我哋要有嘅。所以喺孤独嘅时候，唔系孤独去犯罪，孤独嘅时候咧系慎独，又保持内心嘅宁静，保持自己应该嗰份嘅，即系内在嗰种嗰份嘅平和嘅舒服，呢、这个先系我哋要有嘅孤独感。哎呀，好孤独啊！所以。太太不在的话，哎呀，他回了外家，回了香港，这三个月都不知道怎么过了，找个人陪我了，是吧？哇，那这个才是惨的。不可以这样的，这些。就是说，这些就是你自己要知道的，你就觉得，哇，他回去真好，我做自己的事嘛，啊，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那时候，那得闲就打个电话问下他怎样。记住，佢永远都喺你心中噶，佢唔系走咗噶。咁所以有时啊，哎呀，天主俾翻三个月时间我，唔会姓唐啊，千祈唔好咁啊。咁唔会姓唐喺边度啊？天主俾个机会我啊，我就去拜皇帝先啊，咁啊。咁亦都唔需要咁，系咪？即系样样都唔需要，自己俾翻自己时间。咁点解有个话有啲神读出嚟好呢？其实即系孤独时间就是第三点，养精蓄锐啊！所以有时需要静落嚟嘅时候，系养精蓄锐，系锻炼自己，充实自己。所以我哋每个人都要充实自己嘅时候咧，就响单独嘅时候咧，你发觉到即系喺屋企做嘢，有时都系自己一个做噶。边个做啊？如果你带埋公司啲嘢，或者你想即系，譬如如果教书嘅话咧，你屋企备课嘅时候。如果太太成日硬住你嘅話，你備唔到貨噶嘛？佢同佢話：嗱，我而家備貨，你俾翻我少少時間嚟噶嘛？清清楚楚講幾好啊！就嗰陣時就你自己孤獨嘅時候，你就去備貨咯。咁大家都要諒解啊。咁啊，太太煮飯嘅時候，誒、哎、我要你陪啊。咁啊，唔好煮啦，唔好煮啦。咁唔係，除非你話唔好煮啦，我哋出去食飯，咁又唔同喎、啊。嚇，即係要俾個適當嘅，即係。大家互相扶持那份，团体都一样的。所以养精蓄锐的话呢，是锻炼自己，充实自己，然后跟着有机缘就来可以做到。所以养精蓄锐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要学习，譬如阅读的习惯啦。如果是想信仰好，咪阅读圣经咯，是不是？然后跟着为自己创造一些好的机缘咯，学一些好的东西咯，为使到这些机缘能够在呢度，咁琴日我先知道阿 John 系咪呢度？阿 John 佢做饼噶嘛，系啊？佢以前咪做饼噶，佢住喺香港嘅时候系贪得嘢玩玩下，就喺做饼。咁做咗下，佢仔嗰时先贪得嘢做下，咁啊，然跟住，移民就靠做饼喎，原来佢移民就靠做饼。佢话嗰时做咗有心机嘅时候咧。他连自己的份工都不要，就去人做饼，薪水低很多的。那他都就是靠这一份，就是机缘就是这样来的了。很多时候你不准备好的时候，人家给个机缘你，跟着说你知道吗？给我三个月我真的学完才来，会给你啊？不会的啦。但是当一定人一问，诶，我需要这些东西，谁得？哦，我平时都习惯啲嘢，我做惯嘅，我得咁啊，即刻俾你咯。啊，呢就叫机缘，自己要创造噶，唔系等人哋出咗声之后，唔该你俾时间我，迟啦已经。咁所以我哋喺生命中就要自己各方面嘅机缘要学咯。咁所以有机会嘅时候，如果你有啲圣经班咁啊，边个想教导你，我需要人啊，你学咗圣经啊，你帮我教导你，咁啊即刻嚟啦。咁你冇教完之后，学完我唔识啊，唔好教咁。咁你就系脚步噶啦，你学咗就唔怕出嚟。咁呢个就系我哋自己要 得閒就裝備自己，機緣嚟啦，就係、是、你㗎啦。冇機緣，好唔好啊？一個自我充實都係好噶，係咪？學完之後，樣樣都可以幫你做揾機緣咧，未必。咁即係我哋樣樣都係。咁所以第三個呢、這個養，即係養精蓄養係好緊要嘅。咁所以養精蓄養，因為佢寫用得著嘅時候，嗰份愛心就會出嚟㗎啦。咁第四點咧就係、是、有啲嘢係默默地獻出自己嘅奉獻，奉獻自己嘅時候咧係默默㗎，嚇唔使大聲大雷嘅嚇。誒、啊，我嚟幫你手啦嚇，咁、啊、人哋幫唔幫？敢唔敢俾你幫啊嗱？包唔咁啊？誒，我好叻㗎，我幫你啊，好唔好啊？免費㗎，都唔敢俾你啊！是默默地看到人家需要的时候帮人家。所以耶稣很清楚在洗脚的时候要彼此洗脚。所以写八多六一男，你不可以跟我洗。耶稣说一句，我不跟你洗，跟你没粉啊。哇，他又惊了，哎呀，唔该你由头洗到落脚啊。咁耶稣就说，洁净的人不需要洗晒那么多的，只是洗脚就够了。因为犹太人的洗脚是什么？因为出去邋遢的时候就沾污咗就一定係洗腳啊嘛，所以好清楚噶。咁百多利又咪又驚又剩嘅話，所以耶穌教百多利教好多嘢嘅，但係佢又吸收咗喎。好似默默地洗，咁洗完之後啦，我做師傅嘅，俾你哋洗腳，你哋都要彼此洗腳，就係咁多啦。咁你要體驗下佢講嘅係乜嘢啦？就是、默默嘅服務、關懷、無所執著。咁呢個就係、是、亦都係我哋，所以愛係默默地去俾出嘅，默默地奉獻嘅。所以有時我哋都會有噶，所以嗰日都俾你呃嚇親添，無端端我自己都唔記得咗嘅。一整個佢哋又唔知喺邊查到喎，咁啊嚇，星神父三十年我都唔記得咗啦已經。點解唔想記得啊？老啦嘛，卅年喎。咁一睇咧咁啊，最主要整個蛋糕嚟添喎。今晚唔好搞啊！因為我哋嗰五個咧比較低調啲嘅，我哋早一班嗰五個咧有高調嘅，我哋後面嗰五個咧就今年自己都冇慶祝，我哋自己都冇慶祝。咁嗰日咧我哋揾唔齊啊嘛，得揾到四個，咁我哋四個就打個電話俾我哋去聖堂祈禱啊嘛，咁就四個人就去咗聖堂祈禱，祈咗半個鐘頭禱之後咧，咁我哋話好啦，我哋一齊飲茶，咁就一齊坐低，四個人就飲餐茶，哦慶祝完了，就係咁嘅咋。即聚一聚係我哋自己。咁有一個因為翻咗大陸做嘢，咁我就召唔到佢翻嚟咁啊，因為佢調咗去大陸做嘢。咁就我哋四個慶祝三十週年咁，幾簡單啊！就係、是、飲餐茶，喺二百幾蚊，一人五十蚊，仲要自己俾翻。四個都係自己人啊嘛，自己夾自己咯。咩啊？咁我哋五個，我哋五個咧就係、是。刘富根啦，啊，卢伯圈，啊，呢个圣经博士嚟噶，呢个好叻噶，啊，仲有个校长啊，唔系，佢话佢低我好多十届，好多届，嗰个慈幼会嘅，突然间，王建国，你哋可能唔识啦，另一个咧就系余富强，余富强而家系邓敬波校长。咁今年，因為佢做校長要退休喎，六十歲要退休啦。即係你知啊，我哋嗰班嘅年紀就差唔多噶啦。佢大我少少啦，我係全班最細嘅。係啊，我哋六個五個之中，我全班最細係我咯。咁我哋五個人啦。咁所以呢度就係要默默地嘅。咁第五個咧就係、是、要不斷咁愛係需要維繫嘅，係互相維繫嘅。咁你要懂得去維繫，維繫就要付出自己。你唔好理對方點先，自己去維繫住佢。咁維繫之外咧，仲要建立嘅。維繫有時。個機緣唔夠嘅，揾機緣去建立一個好嘅關係，你自己去建立， 所以维系同埋建立呢个好嘅关系。咁样呢个维系入边嘅时候咧，用咩方法维系呢？包容、接纳、欣赏，先可以维系嘅，唔系挑剔。我哋人咧而家好多识挑剔噶，用简单嘅挑剔啊，食嘢就挑剔噶啦。哎呀，呢只鸡冇嚟鸡味。哎呀，啲鸡肉好鞋啊，成啖啖肉俾你小话好鞋咁，好挑剔噶。但系你识食鱼骨头嘅话咧，你睇啲骨头啊，即系你而家就系乜都鞋嘅话，即系响肉中挑骨头。我哋成日都响肉中挑骨头噶，响人哋好入边挑人哋啲唔好嘢。但系调翻转咧，响骨中揾肉啊嗱，食肉食骨头嗰啲人啊，响骨入边揾嚿肉，一揾到嚿，哇，好嘢，呢嚿肉好嘢，吓又好嘢，即系响骨入边咧，其实你一食骨冇嘢食噶系咪啊？但系响骨入边揾到嚿肉嘅话，唔知几好食。我哋就要试下啦。在人家的骨入面找人家的优点，在人家的缺点入面找人家的优点，吓佢有优点的，不要成日都说他没有优点，有，个个人都有优点，即是你发现不到啫，你就发现啦，在骨中找肉，在即是没有优点中找优点，不要在优点中找骨头。如果你在骨中找优点中呢，找缺点的话一定找到。那对着自己都要的了。有个方法可以做的。这些是心理测验的方法来的。你们可以回去试一下。找一天得闲的时候拿张纸 ,A4 纸白的 A4 纸。一张不够拿两张，拿一沓仔。将你自己的缺点写出来。我所以话一张唔够可能，咁你写啊吓，帮啦记住写缺点嘅时候咧，就咁系咁挑，系咁挑，你挑嚟挑去就唔得，你谂到就写啦，谂唔到唔好挑啦吓，谂唔到就算噶啦，写写写下佢，写完之后咧，接咗佢，放埋一边，慢慢忘记佢吓，一个月之后，再另一张。A4 纸嘅攞出嚟，写你嘅优点。优点咧就要挑啦吓，即系总之谂啊，谂到你有咩啲优点就写出嚟啊。无论你系做过一次两次都系叫优点啊，好嘅嘢。诶，我一个细，我呢个咁耐我都系试过探访一个探过老人家个，好真实去探佢，一次嘅，一次都写。你做过啊嘛，都写。总之你做过一次两次都，哎，我家结咗婚十年都系洗过两次碗，哎，两次碗写，照写，写完之后吓，即系你唔好理多少，呢啲系你做过好嘢嚟噶嘛。写完之后又冇睇佢，接埋佢，放开十八日噶嘛，等跟住搵日咧就坐低，两张纸攞出嚟，对一对佢。这边就写，因为这边不想的嘛，哎呀，我成日都不在家洗碗，不什么什么，那边一写，哇，有两次洗碗，不是不得，你有两次做过，你不是不懂做，是你肯不肯做而已，你肯做的话，这边做，这边可以医回这边的，是两次洗碗可以医好你的不肯洗碗的习惯，你就看着这个优点，医回这个，你的优点慢慢可以医回晒的。呢边写我都几懒惰嘅，呢边我都几勤力做嘢嘅，吓呢边懒惰读书，呢边勤力做嘢，点解你唔可以勤力读书医翻佢自己？即系其实好多嘢你有嘅，你唔系冇嘅，只不过就系你唔肯去面对自己，所以由你缺优点医翻你嘅缺点，一定得嘅。你唔信你试下啦。一定可以看到你自己很多优点，亦都很多缺点。咁其实天俾我哋嘅力量就系咁，由你嘅优点可以医翻你嘅缺点。呢个系自我医治， 但是我们不懂自我医治，我们是自我埋怨就有。自我医治很重要的，可以帮到我们呢 放很多东西。自我医治之后呢，这边写成日跟太太吵架，这边写其实我很爱太太的。那你怎样你又爱太太又跟她吵架，那怎样，不是不要吵架是不是，那就是医治了。等等这些东西呢是很少的东西，其实你可以看到自己做到的，你都可以自己医治自己。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五个都是要建立关系的，要了解自己的。那第六个呢，就是要活在真实中，活在此时此刻中，不要经常活在过去。咁有一次咧，个太太咧就即系试下个先生记唔记得佢以前做过衰嘢喎？咁就跟住咧，突然整啲嘢出嚟，咁先话你又挑翻我以前啲嘢，我已经改咗好多年噶啦。咁我想试下你，即系记唔记得你以前做得啲衰嘢啊？哎呀，人哋已经改咗，就唔好再拉翻人啲嘢翻嚟啦。即系啲古仔好多时都系咁，即系有时啲嘢咧又唔。过咗就过咗，而家系点样样？活在现实中，活在你都唔好活在将来，将来系一个期望嘅啫，唔系活响嗰度嘅吓。期望可以，不过唔好将呢个期望咧，就将而家拉咗去将来，咁你就失败噶。而家究竟应该点？就做而家应该做嘅嘢，系咁真实去做自己嘢。咁样呢度嘅时候咧。而家需要宽恕就宽恕，而家需要接纳就接纳，所以需要自己宽恕自己，亦都需要宽恕人哋，就此时测嘅。咁就唔好话，等我心情好先宽恕你啦。咁即系话将啲嘢放咗将来噶咯，即是话紧你而家我而家唔宽恕你。唔好咁，即系系使到自己唔舒服。咁所以喺度嘅时候，我哋要坦诚嘅，做错唔怕坦诚认。认咗，咁就希望一个认一个接咁就得噶啦，吓一个认一个唔接又唔得噶喎，咁所以大家要喺嗰度互相睇到嘅，咁嗰阵时你先会使到自己嘅生活喺喜悦中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唔会喜悦噶啦。咁第七个咧就系、是、大家每一个人对自己又好，或者家庭一齐又好。都要虚心面对同埋解决难题，系一齐去解决，唔好逃避。喺我哋生命之中咧，记住有好多嘢有分别，不过我哋嘅心可以有无分别心，唔好让嗰啲出边嘅嘢都有分别嘅嘢，又加埋自己心入边有分别心嘅话咧，咁就好大问题。应该有个无分别心去面对所有嘅嘢。咁当你无分别心嘅时候咧，咁啲嘢就好容易过。譬如仔女都一样噶，无分别心，对住每个都一样嘅吓。纵使你锡一个唔锡一个，都唔好呈现有分别嗰度，自己心谂就算啦吓。如果唔系嘅话咧，最好就唔好添，最好就个个都一样，冇分彼此，咁我哋系好难噶。当你的仔女多的时候又锡这个不锡那个一定会有的。锡到最多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有误解的。这些小孩子很敏锐的，外面的人都很敏锐的。因为你不是你的嘛。当你有分别心的时候人家都感受到的会。当然多多少少都会有熟一点不同一点等等这些一定有。但是只是我们都要表达自然一点，一定要自然一点。咁呢個先至會，尤其是屋企啊，呢個無分別心好緊要嘅。即係我成日都嗰陣時記得個心，我自己都有試過一次，即係俾阿媽，即係我諗講過噶啦嚇，舊年唔知有冇講過，就係分綠豆嘅事情啊。我洗嘅時候就覺得媽媽係偏心嘅，偏心細佬嘅。咁阿媽就話冇嘅，咁我話你有你有，咁嗰次最記得煲綠豆啊，咁阿媽不碗不老曬，一人一碗啊。咁啊，阿媽就俾一碗我，俾一碗細佬。咁我就阿媽你偏心，細佬嗰碗大碗啲。即係其實我自己應該心就阿媽偏心喎。咁啊，細佬嗰碗攞過嚟，你嗰碗攞過嚟，邊碗大啊？你睇下， 冇清楚，兩個一樣嘅喎、啊。咁我睇下呢碗多啲，呢碗少啲，你度啊？呢碗多啊？差唔多啊，啲碗都係。最屘又講到一句話咧，呢個細路仔真係唔識世界，真係。啱啱彈一句嘅時候咧，自己唔敢做啊，已經。嗰句就係話：佢碗綠豆多過我碗綠豆。你知阿媽點答啊？你數下佢啊！冇聲出啦！我以為即係自己想贏啊嘛。啲阿媽彈一句話：你數下佢啊！你數完就唔使食噶啦，連食都冇得食。點數啊？倒出嚟數啊！綠豆沙冇得數啊！死死氣，攞咗碗綠豆走人，咪剩間碗都冇得食啊！我哋人就係咁撐撐到底，咁呢個就係我嗰時嘅經驗，到而家好記得啊！唔係一個好現象嚟嘅，因為自己嘅心裏已經有分別啦。一分別嘅時候，隻眼睇唔到嘅，又乜都講乜都講。嚇，阿媽嘅智慧就係阿媽嘅智慧。嚇，一句你數下，乜都唔敢數啊！你倒出嚟數啊啦！你成日翻屋企攞獨豆出嚟數下，你幾多獨豆啊啦？一定唔敢數。咁所以生命就係咁。呢、这個分別，當你有分別嘅時候，本來冇嘢都變成有嘢噶。咁呢個我哋要虛心，咁所以能虛心嘅時候，我哋先能夠揾到生命嗰個力量。所以我哋話愛係願意分享嘅，喺分享之中係互相創造。愛，當你願意分享嘅時候咧，你又創造一個好嘅環境，創造一個好嘅生命。愛人。是喜意将自己心中入面那份的即一份好的东西同你表达。咁又跟住呢是有时都有将自己心中坦荡荡的东西就表达出来冇秘密的。将自己的秘密俾埋人哋的。咁呢个呢我哋叫启示啊。其实你讲緊呢样嘢嘅时候你俾返对方知道你嘅心意嘅时候呢你启示。所以第一个叫做创造。第一叫启示，爱呢是甘于为所爱的人受苦，这个叫做救赎，是不是？耶稣为我们甘于为我们受苦嘛，是救赎。所以由创造到启示到救赎，那你就发觉爱是欣然的宽恕，欣然开心才是宽恕人的，不是愁眉满脸的。开心所以宽恕的时候这个叫做复活，是生命的复活来的，你给机缘人复活嘛。爱呢是盼望住同你所爱的人合而为一，是不是？这个叫做圣体圣事，圣体圣是不是同主合一啊？领受他，那你会领受你对面即是自己所爱的人入你的心里面，这个叫做圣体。爱是渴求永远同自己所爱的人生活埋一齐，系咪啊？嗰度叫乜嘢啊？天堂啊！所以你睇下，喺整个信入边嘅写，一个叫做创造，一个叫做启示，一个叫做救赎，一个叫做复活，一个叫做圣体，一个叫做天堂。其实喺我哋心中都有晒。你想你写你自己嘅生命？你屋企係有好多創造力量喺度嘅，創造係開心噶嘛，創造啲機緣出嚟咯。你想你屋企入邊咧，大家講嘅嘢都係為對方好嘅，呢、這個叫啟示，講啲好嘅嘢。你想你屋企入邊咧，能夠更加感受到咧，天主係救上喺你中間嘅話咧，咁你為對方受苦，受多啲苦嚇，唔好釘佢喺十字架喎，釘自己喺十字架上差唔多，咁就一齊。咁你睇到嗰個真真正嘅救贖。如果你想屋企有好多復活嘅氣氛咧，就互相寬恕，一定復活啊！你想屋企真係好似感恩聖祭咁好嘅時候咧，你就愛對方，同佢哋合而為一，心連心嚇。咁你就一定係響整個即係感恩祭上邊啦。咁你要感恩祭記住啊，仲有咪聆聽噶嘛，係咪啊？同埋奉獻噶嘛。你想你屋企係天堂嘅話咧？咁你就好好地渴求，同佢哋一齐好好地生活，开心心生活，咁包你屋企系天堂。 唔使等到将来去天堂啊，而家就系天堂。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好清楚睇到嘅。咁呢个咪系基督俾紧我哋嘅礼物。咁我哋就要以基督嘅心作为我哋嘅反省。咁所以以基督嘅心为心。咁既然以基督嘅心为心咧，我哋先至能够不断去分享自己嘅生命。响分享生命嘅时候咧，我哋发觉到就系我哋有主嘅爱去面对我哋所有嘅一切，我哋有主嘅勇力克服我哋生命所有嘅一切，我哋有主嘅保护，所以我哋可以放心。咁你要使到主嘅保护嘅话咧，要点啊？互相祈祷，互相宽恕，咁你咪会放心咯。咁你如果有想要大家克服嘅话咧，大家携手合作去冲破困难，咁你咪可以克服到好多嘢咯。你想大家能够互相面对得好嘅时候咧，咁你就要攞出你自己嘅信心，肯定两个人嘅信心一齐建造一个好嘅家庭，咁咪一定可以做到。咁所以由呢度嘅时候咧，你就会睇到你屋企入边咧有信、有希望，亦都有爱德。信望爱都喺你屋企入边都完全出嚟。所以喺信之中，我哋唔好俾外边嘅事务所束缚，唔好俾嗰啲嘢，即系使到我哋即太挂虑。咁我哋需要喺整个生命中感恩、感谢同你一齐生活嘅每一个人，感谢佢哋，感恩，亦都要有一个即系祈祷嘅心，互相扶持。咁我哋先至能够一齐祈祷嘅时候咧，天主扶持我哋。我哋仲要有一个互相修和嘅心。收获的时间，所以最好就啲先生太太每一个月一次啊，去圣堂收获，然后去庆祝下收获，食餐饭咁啊。咁我似响营中讲过噶啦，咁即系话呢个收获好紧要，就系搵一日将啲仔女抌晒佢，唔好理佢哋啊。其实为嗰啲结婚用讲啊好用，为你哋年纪大啲都可以噶啦，即系仔女大啦，唔使理佢哋啦。如果有咩拗撬嘅話，一個月一次收和聖事啊嘛，不過而家收和聖事好耐一次噶啦，咁啊一年四次啦，三個月一次，起碼三個月一次，兩個人去聖堂坐喺度，諗下呢三個月有咩地方做得唔好嘅，得罪對方嘅，佢講到對唔住，收和一下咯，嚇有咩好嘅，多謝佢，感謝佢啊嘛，互相扶持，咁講完之後咧，喺天主面前。大家互相宽恕，互相宽恕，互相祈祷，祈祷之后咧，大大方方啊，我请你食饭，你请我食饭，拍拖去食餐饭，庆祝收获咁啊，嗰晚去拍下拖，食下饭，扔下台脚，咁开心翻屋企，几好啊！需要嘅，制造机会俾自己啊嘛，响收获之中，好啦，然后跟住咧，三个月之后或者一个月之后咧。就記住是一個月的，不要將前幾個月那些叫回頭。那這個月如果你覺得這個月很好，多謝你今個月對我最好，那啊，哎，那就可以了。你沒有覺得大家好嘛，保持那份好咯。啊，哇，好多謝你今個月對我好啊，哎呀，我真的今晚我要請你吃飯嘛，一起吃咯。其實他請又是你請，他請他又請，一起找個時間自己去幽默一下自己又好，什麼都好啦。我哋需要呢啲時間噶，夫婦兩個人真係揾啲咁嘅機會，咁你就創造啲好嘅氣氛啊嘛，呢個真係好嘅。咁如果有咁嘅機緣嘅話，大家都係做下咯喎。咁呢個係喺信仰之中表達出嚟，咁又跟住喺愛之中咧就係，記住喺愛之中咧，基督帶俾我哋嘅喺反省入邊嘅時候，我哋要思念基督嘅事情。既然要思念基督嘅事情嘅時候咧。我哋整个生命要思念咩呢？凡是真实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义的，凡是纯洁的，凡是可爱的，不管是荣耀，不管是美德，呢啲我哋都要思念。呢个喺腓利亚书第三章嗰度出嚟噶。我哋要思念呢啲嘢，唔好思念第啲嘢咯吓。咁你嘅生活就会更加有爱心，因为你喺思念之中咧，咁我哋先至能够把握到生命嘅力量。在这个生命的力量的时候呢，我们才要看到生命的真实处啊，那么真的。那这个真实处其实我今早讲的 啊，无论生生死死都好啦，啊，我哋都立真处啊，记住。咁嗰一刻嘅时候咧，我哋先能够把握到，就系将自己整个生命咧放喺我哋自己嘅创造，日新天新地啊嘛，两个人日日都有新天新地俾你创造啊，吓，唔好创造啲旧嘅我翻嚟。咁所以以基督嘅心为心嗰度咧，我哋更加能够喺爱之中揾到整个生命嘅力量。咁呢个生命嘅力量咧，就系帮紧我哋去建立我哋呢个重拾心中爱，同基督一齐分享我哋美好嘅生命。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咁靠自己啊！唔好成日都话天主我靠你啊，天主一定帮你。不过你唔靠自己嘅话咧，天主都帮唔到你。咁所以要靠自己努力。咁一个人努力唔够噶，屋企就要两个人努力，屋企人三个人就三个人努力，四个人就四个人努力，五个人就五个人努力，咁一齐去努力，咁你先至啊开心嘅。咁你会发觉到咧，最后尾嘅时候咧，五个人都好啦，就剩翻你两个嘅咋，最后都系剩翻两夫妇自己嘅咋。咁你两夫妇咧就好似开开心心，如果开开心心嘅话咧，你做得好嘅话咧，啲仔女结咗婚都好啦，年年翻嚟探你，抱埋个孙又唔知几开心，吓，咁嗰个孙咧又锡下你啊，唔知几开心嗬，就系咁啦。呢个先至系生命啊嘛！你揽住佢，佢之后唔肯翻嚟嘅时候，你仲唔开心系咪？你放咗佢，佢得闲翻嚟嘅时候唔知几开心，呢个就需要嘅。咁你两个就吓、啊，记住两个就系一齐生活嘅，生活到老噶啦。咁呢个先至系生命嘅动力啊！咁先至系开开心心嘅吓。咁、啊、如果你得闲咧，咁啊两老咁啊，写张卡啊俾下佢哋啊，俾下即系。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兄弟姐妹的嘛，写张卡给细妹，写张卡给家姐，写张卡给叔仔的嘛，又是开心心的、啊、即你要创造这些机缘、啊、所以现在有时不是那么好的，打电脑不是那么好的，其实圣诞卡没寄、啊、真的有时觉得真的麻麻地、啊、寄回张圣诞卡、啊啊、人家不寄你寄咯、啊、寄那么人家收到的时候哇！仲有聖誕卡收喎，而家咁啊，幾開心啊！真係，而家懶咧就係 internet 都好啦，不過而家咧響上網嘅時候，啲活動嘅聖誕卡啊，一開個掣，哇！有隻誒、哎、今年好興㗎，有棵聖誕樹，有個士丁子仔，叮一下，係、哎、我唱歌唱咗，原來嗰個成棵樹咧光曬，咁我個天使啊插咗喺頂嗰度啊，有冇睇過呢、這個啊？我又收到喎，咁啊都係開心嘅嚇。至少大家就要咁样样，咁你咪开心咯，系咪？边个去做啊？自己重拾心中爱，咁响基督之外，你就会开心心嘅。在基督的爱内，我们结下，大家同来唱歌。在基督的爱内，我们踊跃。高声同唱，基督得胜。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仁慈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我哋，并赐俾我哋平安。阿们。